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0集。 发生什么事？那是什么叫声？ 窦春庭的睡意这下一点都没了，激动地问道。刚刚斗殴完的蓝河没有什么感觉，现在面对窦春庭，蓝河反而心虚了。 是个柳仙，已经被揍老师了。 很厉害的柳仙吗？你们去了那么久啊？ 窦春庭追问。 怎么样，我的灵判是不是很好用？ 哎呀，这是又一次证明他眼光的时候啊。也是这时，窦春庭发现少了什么，上下打量。咦， 我的灵判呢？ 蓝河一伸手，窦春庭下意识摊手去接，但是从蓝河的拳头里只落出一堆纸灰，黑黑的，一点原样都没有了的纸灰，根本看不出来本体是什么。窦春庭勉强地笑道： 哥，你有折替身了？ 弟弟，你听我说，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。这个呢，就是那张灵判，因为要对付那个柳仙，我擅自把他给烧了。 哦，是我让他烧的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钱我来出吧。 宋福坦补充道。白武也说话了。 我来。家 宝啊。 宋福坦无语。 表哥， 窦春庭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。 有钱没出买呀、啊。 蓝河手足无措。 你别哭了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知道那个，哎呀，我尽量去给你找同款好吗？应该会有其他好的年份的吧。 胡七十九对窦春庭吹了口气。 哎，你这幅画青史留名了。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这柳仙都要淹了京城了，就跟水脉金山一样，从法海，不对，不动法师到江河道长束手无策，最后大家才发现我有小洞泥收藏的灵判可以用来镇住此妖，这才结束了京城连日来的暴雨，挽救了万千生灵。往远的说，更是将此患遏制在京城地区，否则殃及整个华北。 胡七十九无限拔高了柳仙的破坏和意义，仿佛窦春庭献出这张画就要获得玄学界的认可了。蓝河没说话，心想，不愧是胡门，还真是巧舌如簧啊。窦春庭的哭声这才渐渐收拢，然后又感觉一只毛茸茸的手在抚摸自己的背心，那痛彻心扉的感觉也减轻了不少。他打着嗝道： 那这都是我的功劳了。 蓝河迅速道： 那肯定的。 他推了一下宋福坦，宋福坦也说：成事英雄。窦春庭看表哥都这么讲，擦了擦鼻涕。 好吧，我再缓会儿。 虽然失去灵判还是让他心如刀割，但是知道他死的其所，窦春庭勉强也能想通了。 为了全市人民能够重新获得太阳，我认了。 他发动了车，开出停车场。李静站在三楼的楼梯间，拿着望远镜往公园里看，但是夜晚外围树影婆娑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他的相机待在三脚架上，随时准备好了拍摄，因为有军队守着，李静也不敢靠近，甚至待在这里都有点紧张，万一猜错了其他人家在搞什么保密项目把他抓起来怎么办。李静蹲守了足足三个小时，当他都要放弃了的时候，才听到公园内隐隐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能传到这个距离，音量估计也挺大的，而天上也配合着闪电打雷，雨势愈发大了。会是龙吗？李静激动了，拿着相机随时准备拍摄，可惜又等了很久，不但没看到什么龙影，雨还越下越小了，最后索性停了，也再没传出什么叫声， 导致他都没能录下来，心中懊恼。就在这时，李靖看到一辆车驶过街道，而公园内则游出了一道巨大的黑影。 天哪，是龙！ 李靖立刻疯狂拍摄起来，但是因为是夜里，没路灯，闪光灯也照不了那么远，他本人更不是什么摄影高手，拍出来就和以前一样，又黑又糊。可是这一次不同，这龙不在天上飞，它下地了，而且刚才公园一定就是它了。它是之前自己拍到的龙吗？还是新的龙？蛟龙？这算是李靖离龙最近的一次了，因为拍不清，他也格外难受，尤其是看到那龙居然钻进了路上那辆车里，他忍不住探出窗口，疯狂地大喊： 龙，是黑龙啊， 快过来吧，看看我啊，让我拍清楚你啊，他心里想到。可惜黑龙没有出现，李靖失魂落魄地放下了相机。窦春亭的车上，后边传来谁破音的呐喊。柳十三回头看，欣赏的道： 谁人的眼力如此好？ 蓝河无语，他也回头看了一眼。柳十三太嚣张了，不过这么大的蛇虽然难见，哪有一见就喊龙的？一般只会以为是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大蟒蛇吧。幸好这不是他的车，黑灯瞎火他还戴了口罩，就算传出什么新的都市传说也和他无关。窦春亭颤抖地继续开车。 哥，这就是吗？ 他可刚刚才听完大战柳仙的故事，这就爬上来一条大蛇变成的男人，眉眼间戾气十足，苍白的脸上瞳孔幽深，虽然是人身，但眼神仍是冷血动物的，毫无感情，甚至随时都会残忍的攻击，给你咬上一口。 嗯，是他。宋福谈问：你来干什么？ 哎呀，蛇腿留下了，桥还没竣工。 柳十三语气理所当然，翘着脚道： 去他家吃个香火再说呀，还有剧还得看完呢，这都是约好的。 法师们拦不住他，这也没违反规则，他就自己追上来了。蓝河觉得柳十三也是够可以的，刚打完架才多久，这就想去他家吃斋了。虽然是约好的，也是作为柳十三镇守桥的交换，但今天已经很累了。蓝河委婉道： 是这样的，我呢是觉得有点挤。 他和宋福谈坐在后座，胡七十九坐副驾驶，而白五也早已变作刺猬，一头扎进了角落。柳十三现在是挤在他和宋福谈之间，虽然是人身，但那阴冷的气息让蓝河总是回忆起来蛇皮的触感，十分不舒服。柳十三左右看看，然后化为不大不小的蛇身，盘在了窦春亭身上，把驾驶座塞得满满的，蛇进一吐，嘶嘶声让人发毛。他冰冷地傲然道： 本龙坐在这儿，你俩还挤吗？ 蓝河、宋福谈没说话，窦春亭吓得流下了眼泪。 哎，可以，但是没必要吧。 另一边，公园，各位法师之前救援，到了这会儿，徒子徒孙们总算是赶到了。不过得知事情已经结束，江河道长正和军队那边说休息休息，明天他再写材料之类的。大家各回各家，江河道长被搀扶着上了道观的车，和他们说了一下柳仙的事，表达了柳仙已经愿意从此镇守此桥，这一点大家都统一了意见。当然不能说柳十三不会时刻守在公园，而这会儿甚至已经去骚扰蓝河了。说罢之后，江河道长问道： 近来京城有什么新的美食好店？不要斋饭菜呀、肉啊的。 弟子奇怪的道： 师父问这个做什么？ 江河道长道： 哎呀，想起回头又要中元节了，置办些饭菜招待鬼神。 弟子挠头，以前也就是置办斋饭，何曾说过要特意找席面啊？ 他哪知道江河道长都想好了，难怪来无常爱吃，因为演员不能随便吃喝啊，反倒是走无常时能享用。他这是想拉拢蓝河呢，就从这里下手了。对了，江河道长又道， 哎，那个追还在上映吗？ 弟子更加迷糊了， 早就下映了。 江河道长直言道，可惜了，不然他可以多包几场支持啊。不行，以后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娱乐版新闻的，今夜注定许多不知情的人陷入困惑。和江河道长有差不多想法的不止他，另外一位法师也是用手机搜索了一番新闻。他其中一位弟子看到了屏幕上的蓝河，怎会多想呢，只嘀咕道， 哎呀，今晚蓝河拿了最佳男配，好气哦，我觉得那个谁的演技更细腻。 蓝河也不是人人都爱，反正这位弟子就有点意见。法师立刻眉毛倒竖，一巴掌拍了过去， 你懂个屁，你懂个屁演技， 这演技还不够好。窦春庭把人送到后就屁滚尿流地离开了。柳十三非赖着要上门，蓝河委婉地说吧，他不明白，说直接一点吧，他还要发脾气，相当暴躁，估计要不是有约在前，就要直接动手了，饶是如此也差点损坏小区的公共设施。柳十三咆哮， 你大家都说好的，你要给我一座香塔，以后还要供我香，现在就要。 蓝河心平气和的道，香塔一时半会儿搭不起来，材料不够，我分期付，明天先给你三根。 这三根？你在耍我吗？ 你也没说什么时候给啊。当时确实没有约定时间，柳十三懵了，他很少遇到敢赖账的。蓝河又说了句，这样吧，给你个手机看剧好吧。一巴掌再加一个甜枣，柳十三一下愣住了，无法反驳。地面湿漉漉的，还有不少积水，不过好歹是停雨了。柳十三暗想了半天，找不到漏洞，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。他身体长，咽了好久，格外苦。这会儿一看到他们小区种的树，又用巡视龙宫的口吻道， 不错，树挺多，我可以在此伏居。 其实柳仙是不大喜欢住财神楼的，所以很多柳仙都住在人家房梁，甚至是门外的树上，都不进家门。蓝河看他挑树也安心了点，不想家里随时有条蛇游来游去，白天都还好，晚上起来真怕不小心踩到。 咦， 蓝河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一抬头是老白飘下来了。老白今晚没参战，但也听到了风声，他特地赶来慰问。他看到柳十三竟也来了，心思一转，说道， 他 也上家来？ 厉害厉害，连这超凶的柳仙都给收了。老白不知道他们那些约定，蓝河道， 不住家。 老白是想到了胡大姑娘，忍不住嘻嘻笑， 嘿嘿，住树上也是柳仙的习惯。 这老阴阳鬼阴阳怪气起来，连自己都不放过，拱手叹道， 哎呀，还是要恭贺弄璋之喜。 蓝河和柳十三无语了，他凶厉的脸上连疤痕缝里都闪烁着困惑，时代变了吗？上回他醒的时候，弄璋之喜还是恭喜人类生了儿子的意思吧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